什么是成真，滋味用心间，若不是少年轻狂不能原谅，怎知道爱和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。 欣赏刘德华的经典歌曲《一生一次》，这首歌收录于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 让我一生一次一个人走，面对自己的伤口。 在熟悉的路口，仿佛一切都已经看透。也许太多温柔只会让我更难受，不知如何让你接受。

金钱，我只要喝一杯茉莉香甜。 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成了一朵花，所